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了凡四训》第四篇“谦德之孝”。前面都是讲到改过、积善，能够改过积善的。当然很好，但是人在社会上不能不与广大的群众交往，因此做人最重要的是谦虚。如果涉及到傲慢，依旧是很难行得通的。所以了凡先生把谦德放在四篇文章的最后，就像佛经里面的流通分一样，意义非常重大。请看本文，意曰：天道亏盈而溢千，地道变盈而流千，鬼神害盈而富千，人道恶盈而耗千。这是《易经》里面的几句话。是故千之一卦，六爻皆吉。我们看《易经》64卦了。每一爻都是吉利而没有凶相的唯独乾卦，只有这一卦。书曰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这两句是书经里面所说的，与驴同助攻应试，眉间寒似将打，别有一段千光可掬。这后面了凡先生说，他很多次跟同学们一起去参加考试，常常见到这贫寒的学生们，将要发达，也就是他将要考中的时候之前。他有预兆，一定是非常谦虚。所以处事待人接物最重要的是虚怀若谷，能够接纳别人，能够成就别人。这个《易经》上这四句话，我们简单的说一说，这个亏是亏损，盈是自满，天道也就是自自然然的道理。凡是这个自满的人，总是会遇到一些吃亏的地方，就亏欠的地方。那么能够谦虚的人呢，一定能够得到利益。这天道地道变盈而流谦。这个地是坤卦，变是变动，流是聚集在一处的意思。是有一种这个像流水，流水水总是会流到低上低洼的地方，不会流到高的地方，所以变盈而流谦呢，像水 高的地方是满了，自满了，共高我慢了，得不到利益了，得不到资运了，资运总是在低洼的地方。而鬼神呢，害人，对于自满的人、傲慢的人，鬼神总是要找他麻烦，给他开开玩笑。而对于谦虚的人啊，鬼神尊敬啊。鬼神帮助啊，人道又何尝例外呢？人道恶淫而好钱，对于自满的人，自大的人、傲慢的人，人们总是讨厌他；对谦虚的人呢，总是欢喜他。所以谦之也卦了，唯有吉利呀、而无凶灾呀、这是做人呢重要的原则。那么下面了凡先生举了五个人来做例子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观察他眼光确实不错，观察的非常准确。第一个例子，兴为济戒，我嘉善同胞凡十人，为丁敬于兵，年最少，极其谦虚，于告费景波云：慈兄今年必地。费曰：何以见之？于曰：为谦受福。兄看十人中有循循款款，不敢先人如敬于者乎？有恭敬承顺小心谦卑如敬于者乎？有受无不达闻谤不辩如敬于者乎？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又将又止，岂有不发者？即开榜定国重视。这一年了凡先生37岁，他去考进士，跟这个同伴的一共10个人，嘉善县一共10个人，这个10个人当中他看出来了，这个丁敬宇，敬宇是他的字，他的名字叫丁斌，这个人呢，在10个人当中，年岁最轻，年最少，非常谦虚。了凡就告诉另外一个同伴，也是参加考试的，费景波，跟他讲，他说这个丁敬宇今年一定会考中，就考中了，中进士。费就说了。何以见得呢？了凡先生说：“为谦受福。”这一句就是从《易经》里头下的定论呐。这兄看十人中，你看看我们10个人当中，有哪一个像丁敬宇这样谦虚的？循循款款是讲的信用、忠厚、诚实，不敢先人，总是居人之后，这个难得了，不敢为人先呢，有恭敬诚顺小心谦卑，对于每一个人都能恭敬顺承。换一句话说，在大众之中他不坚持成见， 能够随顺别人，这个难得。有受侮不达，他受别人侮辱，他没有一句话说。听到别人回谤他，他不辨别。丁敬宇都做到了，他一个人能够如此，就天地鬼神呢都会保佑他，哪有不中的道理呢？即开拔果然中了，了凡先生没中。了凡考进士去考了三次，这前面两次都没中，这是头一次。他37岁，这一年去考试没有考中。那第二位呢，他举爹冯开之，这一年了凡先生43岁，丁丑在今，丁丑年是公元1577年，那么我们用公元来计算呢，我们的这个概念呢比较清楚。这一年呢，他又去考进士，这是第二次去考，第一次是37岁，第二次是43岁，第二次去考，与冯开之同处，这也是跟他同时去考试的冯开之，也是浙江人，是他们的同乡。见其虚极炼柔，大辩其幼年之习。他年轻的时候那些习气全都没有了。这个冯开之这一次参加考试中了状元。这个就是进士里头的第一名。这李继言质量亦有，时面公其非，但见其平怀顺受，未尝有一言相报。那么在当时有一位李继言先生，这个是很直爽的一个朋友，见到别人的过失他要当面批评的。见到这个冯开之也是毫不客气批评他。可是冯开之平怀顺受。这个心里听到之后非常平静，完全接受。未尝有一言相报，这个相报就是辨别。没有一句话了来辨别，别人所指责的完全承受。欲告之也，他给李先生讲啊，佛有佛时，祸有祸现呐，祸福都有预兆啊，这个时跟现都有预，就当预兆讲。他慈心国谦，他这个谦虚不是装的，是真的，出自于真诚心，这样谦虚的人，天必相之，这个相是相助，老天爷也会相助他。兄今年绝地，他就判断你今年一定考取，一而果然，不但他考取，他是第一名被录取，以后官做到翰林院的编修。那么这是第二次了凡先生参加这个进士的考试，遇到同乡的这个冯先生。这第三个例子，赵玉峰，光远，山东冠县人，童年居乡久不第， 童年，没有满20岁，20岁叫弱冠，19岁以下叫童年，可见的这个人相当聪明。他童年时候就中了举人呐、考取举人呐、那么以后考进士呢，就没有办法，考了许多次都没有考取。其父为嘉善三尹，他的父亲是嘉善县的三尹，三尹呢，就是这个一个县里面呢，他的地位呀是在第三级，通常我们叫大尹，大尹是县长，大概要照现在的说法呢，这个二尹呢应当是秘书长，主任秘书。三营呢大概是科长。这个县政府就是组织。随之任。他随着他的父亲到这个嘉善来就职。他父亲相当于这个县政府的一个科长。目前明武。钱明吾是当时的一位学者，很有学问德行的一位老先生，志文见之，他自己做了文章，把自己的文章带去给钱先生看，明吾羡慕其文，这个钱先生呢，把他的文章大幅度的批改了，许多地方都把它划掉了。赵不为不怒且心浮而速改也。通常文人的习气总是自己的文章好，别人改动自己文章心里总是不服。可是这个赵玉峰不一样，钱先生改了他的时候，不但没有一点怒容而且真正是心服，心服口服确实能够改正，明年随意登第，到第二年他再参加进士考试，他考中了，谦虚重要第四位呀，夏建叟，壬辰岁欲入监，这一年是了凡先生58岁，入境是见皇帝，在京城遇到夏建叟，见其人气虚意下了，谦光逼人，非常谦虚，真的做到了自卑而尊人，归而告友人曰，他回来告诉他的朋友们说，凡天降发斯人也，未发其福先发其慧，此慧一发，则福者自食，事者自恋，见所温良若此，天启之矣，既开榜，果重视。这壬辰年遇到夏建叟，他这个观察非常准确，凡是天降发斯人也。这个话就是，这个人将要发达之前， 这个福报啊还没有现前，智慧呀已经透出来了。智慧透出来之后，这个福者自是，福是说轻浮啊，他自自然然的他就老实了，放肆的自自然然他就收敛了。下贱所温良若此，天气之也啊，这是老天爷启发他了，他智慧开了啊。那么这次考试这个开榜的时候果然重视，第五位是张威严啊，这是反面的一个例子。江阴张威严极学公文，尤深义林啊，书念得好啊，文章写得好啊，在这个现在讲的时候学术界里头啊，他有相当的声誉啊，大家都非常赞叹他。甲午南京乡试啊，这个乡试是考举人啊，张威严是个秀才啊，考举人啊，寓一寺中，住在一个寺庙里头，戒小无名，大骂士官呢，以为迷目啊。到考试完了之后，戒小的时候啊，他没考中啊，没考中啊，他就骂这个考试官啊：“我的文章写得这么好啊，为什么没有被录取？”啊，心里啊非常不平。时有一道者在旁微笑啊，这是道者，是一位道长啊。这个道长的时候在旁边呢啊，听他在那里大骂士官呢，在那里不平呢啊，民怨呢，这个道人在旁边笑。张举一怒道者啊，张威严看到道者他在这个骂考试官，道者在旁边讥笑啊，他就转过来骂这个老道啊。道者曰：“相公文笔不佳啊。”这个道长就讲啊：“相公啊，你的文章一定不好啊。”张一怒啊，这个张脾气就更大了：“汝不见我文呢，吾之不佳。你没有看到我的文章，你怎么想的不好？”道者曰：“文作文贵心系和平，今听公骂逆，不平甚意，文安得公？”这个道长讲的有道理啊，作文呢，一定要心系和平，心平气和才能写得出好文章啊！现在听你骂了个考试官，你的心非常不平，你的文章怎么能写得好呢？啊，张伟言也算是很难得，他听了道长的话了，说得很有道理，张不觉屈服，因咎而请教也啊，他就把怒息下来，反过来向道长请教啊，这个难得了，不容易啊。啊，道者曰：“重全要命，命不该重啊，文虽公无益也，需自己做个转变。”这个道长给张威讲啊， 考试能不能考中啊？那是命啊！命里头要不该中，你文章做得再好，都没用处。啊，所以古时候这个考取啊，考试啊，没有不重视啊，因公啊。啊，上是祖宗积德，下是自己要有因公啊，积因做积一些善事，不为人知道啊。啊，鬼神在当中默默的保佑，你参加考试，那中的机会就很多。啊，所以道者就像告诉他。你必须自己做个转变，就如同了凡先生与云谷大师一样，啊，张悦，啊，张维言讲了，他既是命，如何转变呢？啊，既然命里头不该考中，我怎么个转变法呢？啊，道者曰。造命者天，立命者我，力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何福不可求哉？啊，这个道长讲啊，造命虽然是天，可是立命者我，他这个意思。跟云谷禅师的说法完全相同，劝他力行善事，广积阴德，这有求必应。啊，张维言说了：“我平时何能为？啊，我是一个贫寒的读书人。”你叫我去做善事，我没有力量啊！啊，纵然心里想做，也这所谓是力达不到啊，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道者说了，善事因功皆由心造，长存此心，功德无量啊！且如谦虚一劫。并不费钱，你如何不自反而骂世官乎？教他了修善积德的方法啊，善事因功都是由心造啊，要常常存一个善心啊，常常存。帮助别人的心，这就无量功德了。啊，这就举现前的例子啊，谦虚这一节不要花钱呐，你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反省？你去骂这个考官呢？啊，这就是你的过失了。张由此折戒自持，张伟言从此之后啊，把这个傲慢的习气慢慢都改掉啊，善日加修，德日加厚啊，真老老实实断恶修善啊，天天。做反省的功夫啊，所以他的善德了，天天有进步了。丁酉年，孟至一高房，得世路一侧，众多阙行，问旁人曰：“此竟可世路啊？” 这个丁酉年有一天做了一个梦，梦他自己到了一个很高大的这房子里面，这高大的房子一定是这个政府办事的机构，不是平民的住宅，建得很高大。他在这个里面看到一本名册，名册里面有许多这个各自里头缺了，他很好奇，问旁人这什么东西，别人告诉他这是今年这个考试的录取的名册，那么他就问了，为什么这么多这个名册里头好多名字缺，这个空格缺名的呢？这个人说，科第应届三年一考教，每三年呢，等于说重新审查一次，需记得无咎者放有名，原本名册里的有名的，这三年当中他要记得，他没有过失啊，他的名字才保全。如前所缺，他说你看到这里面是空格子，借系就该重视，他原本应该在这一次考中的，因心有不行而取之者，这也因为这三年当中他造作恶业，名字除掉了，后面他指了一行，如三年来，他说你这三年来持身颇慎，或当不辞，心自爱，他说你这三年来啊，你能够这戒自持每一天修善积德，他说或者可能补这一个缺，希望你自爱，是可果中150名那么他这一次参加考试，这就丁酉年参加考试，果然被他考中了考中第105名改过确实有效应下面这第二段呢，这是总结，虚心去迹，受佛之迹，由此观之，举头三尺绝有神明。我们人如何跟天地鬼神相处现在这个世界一般人不相信呢，不相信有鬼神，对鬼神这个事情完全置之不理。鬼神有没有？鬼神有啊，鬼神照不照顾你呢？不再照顾了鬼神虽有也远离了人不信佛菩萨，不信天地鬼神，天地鬼神只好站在一旁冷静地观察看你造作罪业，看你受恶报，什么时候你回头了，你回心转意了，知道忏悔了，天地鬼神呢，还是来照顾你。 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鬼神也不例外。聚集必凶，断然有我。自己一定要造因呐！这一点鬼神没有法子帮助我们。须使我存心至心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神，而虚心去己，使天地鬼神时时怜我，方有受福之机。这几句话很重要，我们一定要存善心，一定要制止自己不正当的行为。天地鬼神善良的，我们造作不善的就得罪于他了。我们修善积德，这就跟天地鬼神同心同号，同样的时候，所以虚心去己，确实要这节，要委屈自己。我们常讲委屈求全，这样呢，天地鬼神自自然然呢就加持你。无论在什么处所，无论对什么人，自己能够迁就一点，委屈一点，好。这个才是受福之机。机是基础啊。彼气引者，必非元气。这个人气势凌人，功高我慢，这个人的前途不会远大了。此地这个必非元气，气就是度量啊。度量有大小啊。这个人的度量不大。度量不大，成就也不大。纵罚业无受者，也就是说，这样的人就算发达了，也不会长久享受到福报。稍有世间之事，彼不忍自下其量，而自居其福也。这是说稍稍有见识的人，必定不忍心把自己的度量呢搞得那么狭小。自己远离自己的福报，可是今天在社会上，我们看到这一类的人不在少处啊。宽谦则受教有地，而取善无穷，有修业者所必不可少者也。这一句话很重要啊！何况一个人能谦虚，他就能接受别人的教诲啊！你要是自满贡高，谁肯教你啊？你能够虚怀若谷啊！那些有德行有学问的长者见到你都欢喜教你，都欢喜帮助你，都欢喜成就你，你取善无穷啊。尤其是修业者， 读书人呐、做学问的人呐、所必不可少者。再看下文。古语云：“有志于功名者，必得功名；有志于富贵者，必得富贵。”人之有志，如树之有根。立定此志，须念念谦虚，诚诚方便，自然感动天地而造福有我。这是了凡先生举古人的话来说。有志求功名，有求必应呐、孟夫子说的啊，必定得功名。有志于富贵呢，必定得富贵。这个里面求之要有道啊，我为什么要求功名？功名，诸位要知道啊，这是古时候啊，考取举人，考取进士，目的呢是在做官呢。做官的目的是在为人民服务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是希望找到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，目的在此地，决定不是利益自己。如果为自己的富贵荣华，那你求之就不是道了。你命里头有功名，有富贵，前世所修的。这一生当中，命里头没有功名，没有富贵，我求功名，求富贵，不是为自己求，为自己求，求不到的。为什么人求呢？为社会求，为众生求。希望我求的这个职位能够为人民服务。这个心，这个愿，天地鬼神都赞赏啊。所以天地鬼神会帮助你啊。古时候读书跟现在读书确实不一样啊！现在读书人，你看看念这个大学、念研究所，你问他为什么来求这来读书、来念这个学位，都是为自己啊，为自己的名闻利养啊。为自己五欲六尘享受啊，这个跟从前完全不一样了啊！所以我们读这个书，这天地鬼神还有没有呢？我告诉同学们，肯定有，就如同我们这个社会，我们这个社会恶人虽然很多，但是善人还是有啊。善人就好比是天地鬼神，恶人就好比是妖魔鬼怪。现代这个社会，妖魔鬼怪是不少啊。佛在楞严经上告诉我们的，讲这个末法时期，也就是讲现在这个时代，说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，这些邪思就是指的妖魔鬼怪。妖魔鬼怪跟这个佛菩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诸佛菩萨教人正法， 教人断恶修善。啊，妖魔鬼怪呀，教人邪法。啊，教人增长贪嗔痴慢。他教的东西不一样啊。啊，那我们想想，现在这些世间人，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去信仰邪教，接受邪法？很简单嘛。啊，他教给你贪嗔痴慢，教给你享受五欲六尘，教给你可以不择手段，啊，那正中我怀呀，啊，自然就跟着去了。所以，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，邪恶的力量充斥社会呀。啊，正法呢？正法只有隐藏起来了。啊，正法希望不被邪法完全灭绝，那只有用低姿态来求生存。这就是所谓发弱魔强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在这个环境当中，我们一心向善，自然得诸佛菩萨善神的保佑啊。不要看到现在社会的现象啊，处处让我们灰心啊。如果我们真的灰心消极了，不仅是不利于自己，自己不能够奋发向上，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，既不能提升，必定堕落。啊，我们也对不起古圣先贤，对不起历代祖师大德的正法沉船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即使在今天这个社会，我们还要立志，我们还要向上，我们要做出一个好榜样来给别人看。艰难困扰是决定有的，这个力量肯定是大的，我们要能突破啊。当外面这个邪魔力量十分强大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退避。古大德的方法呢，隐居啊，躲到深山隐居，与他们决定不产生这个利害的冲突。正法还是可以绵延下去。啊，古来的大德遇到这种灾难，往往是隐居在深山，教一两个学生。法门永远不断的啊，到众生有福的时候，这些传人传到后代啊，决定开花结果啊。譬如禅宗就是很好的例子，大摩祖师到中国来传法，没有人认识他。 跟梁武帝见了面，言谈之间不能得梁武帝的欢心，武帝不扶持他，他只有到山里少林寺去面壁，一生传一个人，慧可，慧可一生也传一个人，传僧璨。只要传一个人就行啊，这个法就不会断掉啊。到了第六代，慧能大师语言成熟了，所以五祖仁和尚把这个法传给慧能，慧能居然在一生当中传了40多个人，而且把这个禅宗传遍了中国，这在佛法讲时节因缘，因缘不成熟不能勉强啊，勉强决定反受其害，不得其利啊。我们就讲到此地。